想着，司仪也根本不多介绍，直接问：“少天准备采用什么方式来选出这4名幸运观众呢？”“哦，我准备分别用4种不同的方法选出4位幸运观众。”黄少天说。果然啰嗦，司仪心中暗暗嘀咕了一下，脸上依旧满面春风。“那么我们开始吧。”哪4种方法？司仪这根本就不带问的。 第一种方法，我准备使用这个随机选号。我倒想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喊中自己看到的号。后边操作机器的兄弟，听到我喊停，动作要慢一些哦。”黄少天说着。没人答话，大家都是默默无闻的。司仪根本就是一摆手，那随机选号就转了起来。“哎呀呀，这就开始了，怎么也不和我打声招呼？我现在可以喊停了吗？”“嗯，可以了，停。” 黄少天大叫，随即号码停下。这家伙声称果然是他看到的号，这别人当然也不知真假了。司仪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厉害厉害，而后就去邀请这座位号的观众上台了。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黄少天果然是用了4种不同的方式请了4位观众上来。司仪加快节奏。 采访都变得有些简约了，而后请3位职业选手上来，飞快打发8人比赛去了。灯光暗下，这次先出现的不是全息投影的地图场景，而是8人的角色，分布在赛场之上，相隔都是相当之远。而后几声金属摩擦的咔咔声响起，8人脚底开始缓缓升起一般大小高低的圆柱。 将8人拖上了空中。准备。等圆柱定下，司仪已经开始呐喊：“开始！”两字刚落，嗖嗖嗖嗖，数声，系统直接半空中生成飞碟，就朝着8人挤出。每个飞碟的速度、大小、飞来的角度都是完全一致。这才是刚开始。 哪怕是普通玩家都不至于应付不了这一个并不算快的飞碟，8人齐齐武器挥出，清脆的碎裂声听起来也有几分悦耳。而且这飞碟被击碎后，立刻像烟花一样绚烂的炸开，然后缤纷落下，倒也煞是好看。这种设计以往活动是没有的。这全明星周末的游戏项目总是那一样。 但是每玩一次，总会带点新设定、新花样。这烟花的设计对于游戏难度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在全息投影下，视觉效果却是上了一个大台阶。嗖嗖嗖嗖嗖嗖嗖，飞碟开始源源不断的飞出，越来越快，越来越多。普通玩家开始还能应付。 看着和职业选手都不相上下的样子，但渐渐的，有人已经开始跟不上速度。这飞碟如果击中身上，是会扣出生命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撞下圆柱。这无论是生命被耗完，还是跌下圆柱，都是直接失去机会。至于把打不中的飞碟躲掉，那自然是无法得到积分了。哎呀！ 随着一声尖叫，一名普通玩家在躲避中迈大了步子，从圆柱上一步跨了下去，当场出局。再跟着的3位普通观众倒是没有直接掉下去，但到最后也是无法完全阻止飞碟。当烟花在他们身上开放的越来越绚烂时，3人终于也是直接在圆柱上耗干了生命。 而职业选手这边，此时4人都还很是从容不迫，飞碟射来，个个击得粉碎。和跳高一个道理，会报名这比赛的职业选手当然也是在这方面的操作有相当自信的。这样单纯的操作，就算是相比大神黄少天，他们也未必会逊色到哪儿去。随着飞碟的继续变多变快。 这最后4根圆柱周遭，烟花已是花团锦簇，宛如银河落九天一般，不停地从他们所站的高度朝下倾斜着。 像是四条华美的缎带，华丽到了极致。现场掌声如雷，而这飞碟得不断加多加快，则是让烟花盛开，也不断地推向高潮。终于，在最后一团直接抱上了上空，如繁星点点般落下时，飞碟停止了生成飞出。四人的角色都还站在原处，敢于报名这比赛的，结果都不能站到最后，那未免也会遭人耻笑的。不过站到了最后，却不意味着击中了全部的飞碟。系统方面的统计很快出来，黄少天获得了第一，不过即使是他也没有实在百分百击中所有飞碟，他最终还是漏掉了两个，而其他三人排位在他之后，自然是漏掉的更多。圆柱徐徐落下，几人角色被送回地面，而后下线消失。八人回到赛场接受采访，黄少天这次是被放到了最后，而且司仪只是问了他一个得第一什么心情的问题后，就一句谢谢，把对黄少天的采访终结掉了。三个环节的比赛各有千秋，此时终告一段落，这次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半场休息，不少观众起身去活动活动，上上厕所什么的。陈果这边心思却还在第二环节上，叶修严重怀疑他根本就没怎么看这第三环节，全在第二环节上，思想出小差了。此时全场灯光打开，陈果回过神来，一看大家都去厕所，立刻也有了感觉。 夏唐，去不去？ 陈果积极邀请。 我不去了， 唐柔说。于是陈果一个人离开，叶修继续东张西望，结果就见唐柔坐到他旁边陈果的位置上，转头盯着他。 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木木的声音很好听，又有特点，我不至于听不出来。 哦，他的声音有什么特点？ 咬字非常清晰，很干净。 这算什么特点啊？ 还有刚刚那个黄少天其实就是刘牧吧？ 他的声音你听的不算多吧？ 但一样很有特点，他语速越快时声音就会越尖。 你对声音很敏感吗？很显然你也不是一般人，说说你什么来头啊？ 我？你只能去乱猜了，不过你的话，你不觉得已经足够明显了吗？ 哦， 叶修就是叶秋吧，对不对？ 对啊。 叶修平静的回答让唐柔有些意外，他以为识破了这人的真实身份，他怎么也该有点特殊的反应，或者找借口来搪塞，或者要求自己不要说出去。不管怎么，至少不该是现在这么一个全无所谓的模样。真这么无所谓的话，那为什么又要换个名字来隐藏身份？唐柔有些想不通，他望着叶修，希望能听到个原委，结果这回轮到叶修露出狡猾的笑容。 哼，想知道用两个名字的原因啊？不过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哦， 唐柔的表现也挺平静，她虽好奇，但是却会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别人不方便透露的秘密她不会再去刺探，就像叶修对待她一样，看出她的来历不一般，却也没有刨根问底的追问。 可以和果果说吗？ 随便。 她知道后的反应倒是不难想象。 这个难说，没准儿会有一种幻灭的感觉。 唐柔认真地想了想，倒还真点了点头。 蛮有可能的。 叶修嘿嘿笑了笑，也不多说什么。唐柔又挪回了他的位置，只是陈果迟迟不见回来。又坐了一会儿后，场馆里的灯都开始暗起来，显然是休息时间结束。唐柔这边却才是接到一条陈果发来的抱怨厕所人多的短信。 活动继续。接下来的却是全明星周末最古老的一项活动，玩家与职业选手对战。不再是游戏，这一次是真正的对战，将有职业选手出来接受来自现场观众的挑战。司仪宣布完这接下来的活动，叶修朝唐柔一望，果然看到这姑娘很有些跃跃欲试的模样。在听到司仪说要用到扶手上的抢答器后，已经立刻把手摆上去了。司仪在说罢了流程后，开始隆重介绍即将出场的职业选手，轮回战队的剑客选手杜明。虽非顶尖大神，杜明却也是轮回战队的主力选手之一，基本功扎实，打法奔放，已是一个风格很鲜明的选手，有狂剑客之称，此时占据主场之力，一出场立刻已是掌声尖叫连连，却也不乏追捧者。杜明上的场来，也是简单的接受了一下采访，而后就去了比赛台。司仪这边立刻开始招呼想挑战的观众们做好准备。 当电子显示屏亮起来的一瞬，大家就可以按下抢答器了。我们的系统会通过万分之一秒的精确排查，确定谁是第一个按下抢答器的。请大家注意电子屏，做好准备。 司仪话落，全场一下子安静了许多。希望能和职业选手交手的玩家还是相当多的，此时都是死盯电子显示屏，就等着那亮起来的一瞬。叮，悬挂在场馆正中一圈的电子屏不止同时亮起，还发出了叮的一声，用的正是荣耀网游中系统提示的声音。众人在这一瞬间连忙都按下了抢答器，现场的司仪也是抬起了头。谁会成为第一个挑战者，马上就会在电子屏中显示出来。 C 区18排23号。 电子显示屏出现结果的一瞬，司仪也是立刻喊了出来。 恭喜这位观众获得了向杜明挑战的机会。 司仪报完结果立刻说着，而此时现场已是哗然一片，已经有不少记性不错的人望着这个似曾相识的座位号，很快就已经想起这正是在第二环节跳高时苏沐橙大喘气选出的那个座位号，貌似是个美女战斗法师来着。 你还真行啊。 叶修此时也是诧异，没想到唐柔还真能最快地按下抢答器。 运气好吧。 唐柔也有点小茫然，这样的抢答方式他倒真不敢说是凭自己的实力抢到的。 加油啊，叶修说。 那当然。 唐柔起身又一次朝着那个赛场上走去，坐在周围的观众也都是很诧异的神色。全明星周末的活动中能两次上台，这也是历届中从来没有过的。结果倒是司仪贵人多忘事，光从座位号上丝毫没发现什么诧异，一直等到唐柔又走上台来，这才诧异地认出这是第二环节已经上过台来一次表现很抢眼的两个美女之一。司仪也是惊讶的需要组织一下语言，啊了两声后这才忙道， 想不到第一位获得挑战机会的是位老朋友啊，不过依照惯例你还是得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虽然大家可能已经认识你了。 我叫唐柔，职业战斗法师。 唐柔微笑着。 接触荣耀才一个月就获得了和职业选手同台的机会，而且是两次，唐小姐你可真是不一般的幸运啊。 唐柔之前就是所有上台观众中最抢眼的一位，司仪多少还是记了点她的情况。 是啊，我很荣幸。 那么就让我们期待一下你这位新人的表现咯。哦，对了，你还需要一个账号对吧？ 嗯，是。 就用你之前用过的怎么样？ 可以啊。 拿了账号卡后，唐柔也登上了比赛台，此时满场都是对他这超级幸运的议论。陈果从厕所回来一听这事儿，也是大大惊叹唐柔的人品。 当时叶修在满场的惊叹声中却是意识到这可能真不是运气这么简单。唐柔在荣耀方面的天赋有点毋庸置疑，接触过的如王杰西都是直接动了心思，而今天就在众多战队的眼皮底下，唐柔又是大大的表现了一番。如果说单凭那样的表现还不足以让所有战队动心的话，那么结合唐柔仅仅是玩荣耀一个月的新人这背景，再不动心的那可就有些迟钝了。而轮回呢，借着自己的主场之力随便做一下手脚，在这样的环节中把唐柔再度请上场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唐柔这二度登台或许还真不是什么运气，还真是他实力帮他争取到的。叶修想着这些，场上的比赛却已经开始。地图之类本都是由玩家来选择，唐柔却根本就没个熟悉的地图，索性就选了个随机。双方角色很快出现在了地图当中，一起朝着中央冲去，片刻后就已经互相出现在了对方的视野当中。两人都没有让角色停步，继续冲上，眼瞅就要逼近，剑闪，却是杜明这边已经果断抢先发动了攻击。唐柔一惊，连忙一个操作下去，角色滑不让过，他也是喜欢主动抢攻的人，方才已在做攻击的操作，却没想到对手的动作比他还要快。对于唐柔来说，这种一上来就落于被动的局面真的不常见。在网游里，无论面对系统怪和玩家高手，他通常都是能一上来就强占到主动的。杜明一击不中，却也根本不给唐柔反击的机会，角色反手又是一记斜出的上挑。唐柔反应也是很快，连忙又是一个侧翻闪过了这记上挑。三段斩、拔刀斩、升龙斩，快绝无比的接连三记攻击流畅无比的从杜明操纵的剑客手中施展出来，剑光流转在唐柔角色的身遭，勉强闪避掉了三段斩后，剑客却是绕到了唐柔的身后。经验是唐柔的绝对弱势，此时明显判断不足，终被拔刀斩劈到了身后，而后一记升龙斩，唐柔的战斗法师已是被剑光抬向了半空。落凤斩，升龙斩命中以后接落凤斩，这是任何一个剑客玩家都不会陌生的连击，只是此时从职业选手中使出让大家觉得更加一气呵成。自头顶闪落的剑光让唐柔根本无从闪避，拦腰被劈直朝地上落去。杜明得势不让，落凤斩之后居然又是用了一个银光落刃，御剑飞行一般的朝着还没落地的唐柔角色追了上去。唐柔的高手速终于在此时爆发了，触地一瞬，飞快的一个瘦身操作，角色朝旁一滚，杜明的剑客银光落下，却是被完全闪过，收招刚刚一抬头，战矛已是毒蛇般刺了过来，杜明连忙使了一个格挡，角色横剑一封，当一声响，封住了这些龙牙，朝后滑了几步，虽因格挡成功没有被僵直，也降低了伤害，但毕竟也算命中，这种情况下战斗法师的魔法炫纹确实会生成，唐柔早已经用了炫纹发射，这刚刚生成的无属性炫纹立刻追着杜明飞了过去。